新光繁盛，我哋最积极。HK Pinnacle.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acle.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윗등심대표적인 BBQ 부위로서한우의깊은맛과고소함담백함부드러움을느낄수있는부위입니다용도로는스테이크바베큐 韩油快递由即日起至4月15日推出四款厚切、韩烧、火锅一家家韩油套餐特价发售。而家买任何套餐，仲免费送你雪浓汤一包。除了套餐，13款特选一家家韩油肉，而家单买都有八折。买满500蚊可以安排免费即日送货。买满200蚊加30蚊都可以送货，将最新鲜的韩油送到你屋企。而家就上韩油快递网站订购啦。 喂，系啦，喂，系，好啦，翻嚟啦，唉，咁啊，好啦，咁啊，就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当然要讲下戴耀廷啦，系咪？咁就 佢真系四面守敌啊！ 其实咧，上个礼拜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噶啦，只不过咧就因为都仲未系吹得好大啦，系咪？咁而我啊听到，因为阿边个桑普咧，我即系知道佢原来即系上个月底佢都去过呢个论坛嘅，咁 冇事佢， 佢系目击者咁。唔系，因为佢唔系 target 啊嘛，系咪？如果要有事嘅，好多人都可以有事嘅。 刘慧卿都喺里边。 系啊，阿刘慧卿啊，都喺入边嘅。系 陈浩天。 系啊，咁 刘慧晶， 你要拣阿戴耀廷嚟攻击，你要搞佢嘅话，呢、這个其实当然系有目的、有组织，亦都系有计划咁样去做噶啦，系咪？ 大家有冇印象？2003、04年左右。就刘慧卿咧，就都类似咁样嘅情况，就系、是、出席咗一个系李登辉嘅基金会嘅论坛。当日佢讲嘅说话就话咧，台湾人民嘅前途咧，由台湾人民咧系自己决定 的。即系呢个系自决论，即系等于系 咁咧，都出得事嘅。 系 当阵时咧，足咧，即系大公文会啊，或者系即系亲中嘅报章咧。包括東方啊、星島啊，嗰陣時候我都唔記得有冇啦。總之咧就係大肆抨擊呢個劉慧卿。 有啊， 足足咧係玩咗咧，係過幾兩個月咁滯。 嗰陣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嗰啲細節嘅話咧，其實攞宣誓嚟開刀咧，其實唔係劉慧卿同埋梁油開始嘅，其實係、其實喺阿四方嘅時候咧。阿卿姐啦吓，嘅时候已经开始讲话你发假誓啊嘛，你记得啊？系嘛，即系佢嗰阵时系直情话系揾重案组去查噶，咁但系不了了之啫。 最后点咧？刘慧卿由嗰一刻开始，佢嘅政治上嘅光环咧，喺香港市民心目中吓，就江河日下。 点解咧？ 嗱，2003、04年，其实就系为咗。打擊呢一個嘅23條，我哋嗰陣時候個反對咧嘅反對運動開始噶嘛，咁佢跟住咧就搬出愛國論啦，就話因為劉慶講嘅呢句説話就變成一個好嚴重、好嚴重嘅問題咁樣。劉慧卿喺2004年咧，佢哋咪組織嗰個71連線嘅， 係啊，新東啊嘛，鑽石名單。 由嗰陣時候嗰一刻開始，其實佢已經係排第二嘅。點解排第二咧？就因為佢哋先做咗個民調先，佢係輸俾鄭家富當時。而嗰一次嘅事件咧，对刘慧卿嘅政治前途咧，可以话咧系一个叫做即系催化剂，或者系转捩点咁讲嘅，即系由一个即系万人景仰啦吓，就系因为讲错呢一句说话咧，所以出事。所以其实我哋好多个政治人物咧，唔好以为自己唔系政治人物啦，即系当然你俾中共针对呢个一定啦，系咪？点解要拣佢啫？点解要？是有重要性的嘛，为什么不揀劉慧晶，为什么不揀即是陈浩天，为什么不揀其他人要揀戴耀廷呢？他一定是有一个政治的目标在这 里。不是他其实你讲这两次都是打緊在香港里面，即是 嗰個政治立場係最突出嘅一個人啊嘛。你講緊當時2003、2004年嘅劉慧卿，其實喺縱觀成個泛民裏面算係企得比較前嘅人嚟噶嘛。咁同樣地，喂戴耀廷，喂佔中發起人，然後又搞個雷動計劃，嚟緊仲有一個風雲計劃，亦即係佢雖然即使冇議席都好，佢亦都喺香港嘅政治參與裏面排得最前嘅人，咁咪槍打出頭鳥咯。 佢係 kingmaker 嚟， 嗯， 係啊。 你唔參選一件事，但係你係一個 kingmaker 嘅話咧。就佢一定係及實嚟嘅，所以你之前搞佢大學嘅教席，甚至乎要告佢，到而家今次嘅文革咧，其實有跡可尋。 咪當然呢個係為呢個區議會選舉做鋪路啦，因為區議會選舉下年就嚟㗎啦嘛。即係第一，戴耀廷嘅呢一個叫風雲計劃；而就算唔係話講阿戴耀廷咧，呢個風雲計劃或者佢本人啦，其實就算包括我哋嘅鄭教授啦，鄭宇石咧，其實都受感受到壓力嘅啦。其實係，即係 你上一次都係噶。阿教授咪臨退休之前，就係因為 攞翻嗰啲嘢出嚟講嚇。 唔係，即係你應該咁講，就係話佢喺雨傘運動之前搞一個真普選大聯盟。係，當時佢就諗住係聯結所有嘅反對派，特別係政黨咧，係諗住同阿爺講數噶嘛。 係， 咁你即刻搞佢啦已經。 系啊， 咪就 是、 即系收购咗佢嗰个叫做秘书，就即系将佢嘅问题咧，因为你秘书就最近噶啦，即系你嗰啲咩有啲咩差错啊，或者错误啊嗰啲咁嘅嘢，咁咪濑嘢咯， 系啊， 系咪啊？喂，其实佢就系唔记得咗摆阿龙写同我一齐写篇文，唔系我同阿龙写一篇文，就只系出咗我名，就冇出多阿龙嘅名，咁唔知点解嗰个即系出版。嗰、那個 journal 嗰度會搞錯咗啦，咁已經其實期間咧，因為佢俾咗啲文件我哋睇嗰陣時候，佢都未嚟做節目就上我哋網台解釋噶嘛。 係啊， 咁但係解釋都冇用嘅，因為嗰本已經出完咯。個 journal 你最多喺下期話其實咧都仲有龍嘅，唔係淨係陶君寫嗰篇嘢。 係啊， 咁你再篤你就話其實你係翻譯嘅啫咁樣，即係佢要搞你其實大把嘢搞。咁所以咧，戴耀廷今次咧，即係可以話非常之唔好彩。 係， 或者係咧。即係有唔小心嘅地方，因為我聽佢講嗰段嘢咧，即係老共係會執住佢嚟揼嘅。嗱，你攞翻嗰段嘢嚟聽下， 我播播播嚟聽下。 嚇，我哋聽聽翻你就知道咧嗰段嘢啦。 係。 如果我下一次在台灣再辦論壇嘅時候，我相信我也沒辦法請到他，因為他要坐牢了。我會把你下次的時間先給你，來。 因為我剛才聽了童彪律師的發言啦，就是還有其他的。代表的发言呢都很有启发，因为我们说要反共，我是说是反专制，这反专制成功以后是怎么样呢？反专制成功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社会，但是这个民主社会也不是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也包括了就是这种刚才刚开始张教授说的，就是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的。这个人民自觉的权利嘛，所以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不同的族群啊，可能包括上海的族群呢，也可以决定那我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用什么关系大家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考内成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可以考内成为一个联邦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考虑好在欧盟那种邦联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民主自觉。但是这个民主自觉呢，就是透过这个族群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去决定他们的前途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涉及到香港将来的未来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想呢，我们要反共以后，或者反政治以后，我们更加要想象多一点是之后是怎么样。大家可能说，哎呀，现在很差啊，这你说以后，我是先想以后的，因为我们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们要想以后。如果我们成功了以后，我才想以后怎么办呢？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先想。以后是怎么样？ 著名的乐观派啊！ 啊，是因为习近平的这种情况呢，我想也不会太久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以后怎么样啊？ 苹果优惠登录即时。 系啊，阿土伯，你觉得佢有啲咩唔小心咧？ 我记得佢喺 Facebook 度咧，嗰阵时候都未咁大镬嘅，就佢话佢有五点啊，以前嘅文章都写过嘅。就香港民主運動咧，應該定位係反專制啦，正如佢喺一個論壇裏面咁講。 同意啦、啊。 中國現在的專制政權呢有一天是會結束的、 嗯、 同意啦，大家舉手啦，是不是？第三就是說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 嗯，這個就 聰明的樂觀派啦、啊、正如主持這麼說。第四呢，到那日之後香港呢能夠實現呢民主普選，可以實現人民自決。到那個時候，第五點，到那個時候香港人可以考慮是不是成立獨立的國家，或者是中國和其他的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者是邦聯。星期五的時候未那麼嚴重的，因為我都是他的 friend， 所以我就很快地答了他一段說話、嗯、我就說正常的香港人呢，剛才他說的一到五呢都是 OK 的、 嗯、 正常的香港人、啊、都支持的、嗯、但問題在哪裡呢？你這個講法 too academic、 嗯、 四和五的在實現了一至三再講都未遲、啊嗯、其實我是 gut feeling 來的，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那些人那時候未攻得他那麼緊要的，即係特區政府發咗個聲明都未知佢咁勁嘅功德。 唔係個諗法，你同埋佢係唔同，你叫做從個證，你知道即係有啲乜嘢係想像嚟講，你可以講個尺度去到邊度，但 係 學者係唔會諗呢樣嘢㗎嘛。 同意啊，同意。同埋你係咁重要嘅一個嘅代表人物，核心嘅人物。嗱，我有一個朋友就好笑，都係我哋間前啲學聯啲友嚟嘅，因為阿戴耀廷都係學聯啲友啦，咁佢就話其實實現咗一到三咧。唔代表一定有四五嘅，例如呢個巴塞隆拿嘅加泰隆尼亞人咁樣，即係西班牙都叫一個民主嘅國家啦，推倒咗專制啦，係咪？人民都有即係民主選舉嘅權利，亦都但唔代表一定有自決權利喎，唔一定話你可以即係邁向獨立喎咁樣。 嗯，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啊，即係撇開老共點樣打佢嗰樣嘢先。 嗯， 撇开老共今次的阴谋去边度先？撇开埋究竟咁样打佢系文革式批斗先？系唔啱嘅呢啲嘢全部吓，系错到不得要。我哋一定要反抗。但系你咁样讲咧，你仲去台湾，你仲去一个咁嘅组织叫台湾反共救国团，讲呢一段说话咧，你真系引佢嚟打你嘅。我 point 就系、 是，我。我的立場呢，我個人覺得他又不需要那麼小心。如果去到我們人人都覺得要那麼小心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已經 是不是小不小心的問題，而是你說的東西是無論為 的，那他有權這樣說的， 有不是不是、嗯、撇開言論自由那個立場、嗯、你說什麼都答、嗯、即如果你不是影響其他人的利益的話，是不是即你不要說那些即阻滯的論點，但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我自己告戒自己而已，即係可能我都有咁嘅一日嘅，我後屘我喺度回想緊啦，我同王俊傑嘅辯論，其實我講嘅內容係似佢噶嘛，中國民主先係最重要啊嘛，有中國有民主就香港有民主，到時我哋可以自己決定2047之後嘅改變，跟住我記得黃台仰坐我隔離，阿土咁包唔包括埋獨立呢個選項，包括咪一樣咯， 嗯 ，OK， 嗯， 我講冇所謂。戴耀廷講證明他的身份和地位和他現在的政治的實力，你這樣說呢是會出事。不是，我只是想分析這件事，如果你叫他再選擇一次，第一去不去台灣，出不出席這個組織的活動，出席完講不講同一句話先，會不會再講一次，不是 我純粹想檢討這樣檢討而已、 嗯、 即是你說老共錯呢，就即係已經係即係皆知巷聞嘅，係、 嗯、 人都識嘅啦，係咪？同埋老實講，你而有啲嘢唔係錯得曬喎，佢一篇文， 嗯、 你嗰日post 咗喺我哋個即係 closed group 裏邊， 嗯， 鼓吹同討論有乜分別？ 嗯， 我都係睇唔到咩分別喎，大哥，我真係， 嗯哼， 係嘛？你咁講係咪代表鼓吹？咁樣講係咪代表討論咧？ 嗯， 唔係，我覺得不智啫。即是你作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时候，我先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 你是不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你要看回那 些东西。不是不 defend 他、啊、我再重申下，我们不是不 defend 他、啊。应该我再分析中共那个策略、 嗯。 但我先分即是先自己自省了先。嗱，我哋再做一次，你做唔做？好簡單啫嘛， 你再唔會咁講先。嗱，你問我，戴耀廷就唔係鬼嚟，亦都唔係即係好似我上個禮拜嘅講法咁，即係引蛇出洞，等老共揼埋你嗰啲人。 即係佢就唔係良友啦，即係咁講啦。 佢一啲係戇居嘅人，佢係膠膠地嘅人。純粹因為他已經習慣做咗咁多年學者嘅話咧，去討論不同嘅 alternatives 同埋 possibilities 嘅時候咧， 有嗰句講嗰句咯， 咪咯， 係啊， 咁呢個一定係言論自由一部分啦， 咁佢都係講佢自己相信嘅嘢啫， 吹下唔俾啊，咁樣係咪？吹下唔俾咩？而家就話老共話俾你聽，嗱，跟住去第二個 part 唔俾，老共就係唔俾，點解咧？你今次睇佢嗰個文革風暴咧，所以我點解我先講劉慧卿上一次嗰個嘅個案就係咧，其實佢係有跡可尋嘅。佢發覺上一次有效，咁樣打落去，卿姐都縮曬啦。平時咪好硬正嘅，真係縮嘅，真係借噶，群眾嘅支持都減少噶，所以老共今次咧係計準佢，計準佢。留意住佢寫乜講乜，喺咩場合係揀啱嘅位嚟喐阿挺嘅。即係我要我話佢咁樣講唔 prudent， 我講完㗎啦。即係你俾我咁樣選擇，當然我都係事後孔明啦。我鬼知佢即係喐得咁勁咩？可能我喺現場嘅時候，如果我有份出席啊。我都唔覺得有咩問題嗰段嘢，老實講。 個問題係在於我哋既然知道有呢個前車之鑑嘅時候，我哋係點樣走去 defend 翻佢應有嘅權利啊嘛？呢、這個先係真真正正要討論嘅地方啊嘛。 所以咧， 所以其實想問嗰樣嘢嘅就係、是，喂，既然大家舉咗零四年劉慧卿呢一個例子出嚟之後，咁我哋點樣針對翻老共利用呢一樣嘢就走去 ban 死0708雙普選，走去提出外國論去到打窒咗當時香港人嘅訴求嘅時候，喂，咁我哋點樣針對翻老共嗰個策略，然後去尋找一個突破口啊嘛， 唔系嗱呢一镬嘢咧，即系简单讲咧，你唔顶就冇得唔顶噶啦，即系冇得唔顶啊。即系话如果嗰、那个嗱，大家设身处地去谂，如果嗰个唔系戴耀廷，嗰、那个系尤慧晶、梁仲恒、陈浩天或者黄杨达、黄毓民，嗱 ，to be fair 吓、啊，我哋会唔会顶先？嗱，民心啊，我哋唔会嘅。点解我哋今次会顶咧？整个泛民主派陆续续分别发声明，甚至乎听晚都有集会啦。因为嗰个系戴耀廷。OK， 呢个系我整个反对运动，好似系头先阿龙嘅讲法咁。点解我所以问你所以咁解？就系、是、因为呢一个系我哋整个反对阵营点样去应付老共咧？喺而家呢个文革式嘅攻势里边咧。我哋嘅自处同埋定位嚟嘅， 咪变相咪即系话俾你听，04年嗰次我哋未警觉，今次我哋反而警觉咗咯。 好清楚一样嘢，我嗰日我都有 send 俾 Anthony， 我其实就亦都系睇你嗰啲新闻嘅啫。我一睇就系当日《东方日报》咧系有 call 佢哋啲人讲嘢噶嘛。 系啊， 原来嗰个集会咧我都唔知吓，有呢个藏独组织。嗰、那個大喇喇嘛嘅西藏宗教基金會，當然呢個可能係購母子噶啦，董事長達雅才人同埋咧蒙獨組織南蒙古嘅大夫拉薩泰秘書長代音，我唔知咩意思嚇，先後發言。但係重點喺呢度嚇，達雅才人就認為咧，西藏嘅問題關乎民族嘅生存，要保護好西藏嘅宗教同文化，而不是统独问题， 佢都讲嘢好小心啊，系啊。 我其实我的观点咧，我就睇咗呢段嘢。我点解我攞翻出嚟就系因为我 send 咗俾 Anthony 啊。我跟住就话佢跟住再 call 嘅咧，就系呢一个嘅代音啊，佢个名应该叫代音啊，就系呢一个嘅咩蒙古嗰啲啊嘛，批评中共咧系尝试同化各个民族。又是一帶一路是同化民族的手段之一，呼籲港台人士要留意。我看完這段之後呢，為什麼我要自省呢？連蒙古和西藏其實擺到明是想獨立的人的代表，去這個就是開這個反共救國的領導， 都小心翼翼說話， 因為他知道有人會 tag 他的。你都不用 tag 啦，你放上 YouTube 啦，大佬。 即係我嘅引證係在於呢樣嘢啫，就係我哋好多時喺呢啲咁嘅活動裏面，第一邊啲組織請你去，乜嘢人喺度，我哋要講乜嘢說話。 恭喜你哋啊！ 其實我覺得今次阿挺係唔小心嘅，即係你話佢塔拉 Q， 佢交。但系佢，你問佢十次，佢都係會咁樣答嘅人嚟噶。不過今次就俾阿老公捉到你認。 咁所以如果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亦都冇所謂小唔小心應唔應該，因為其實佢真係要捉你係遲早嘅事嘅啫。其實呢個係咁，即係既然扣帽子，其實係時間問題嚟嘅啫。即係我覺得亦都冇話小唔小心喎。其實係咁，所以我 只能如果你諗清楚嘅話，嗱、下次嚇、即係大家冇得翻轉頭嘅，頂就一定要頂。第一。去台灣呢啲咁去台灣呢個地方開會嗰啲咧，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尤其是呢公開場合裏面，睇下咩組織請你。OK， 第二就係嗰啲 participant 係乜嘢人，主題係乜嘢？你自己準備講乜？嗱，呢啲全部都係要睇嘅，老實講。因為點解咧？我哋冇理由咁戇居。戴耀廷仲好笑，公開講話我唔支持港獨噶嘛。系咪佢自己嘅 Facebook 我不见到不停喺度写噶？ 你估今次佢有冇请仲志佢哋啦？有冇请阿朱海迪佢哋啦？ 我猜测呢啲冇意思啦。 有请唔出奇 吓， 有请唔出奇 吓。咁、即系如果系有请嘅话，咁佢哋都可以小心啦。 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一样嘢啊嘛。 唔系，所以我自己咧喺近呢两年嚟咧，华文咧好多嗰啲活动咧，最初本来我哋都好多类似嘅， 系一定啦。 我都改晒佢我自己， 系 我都系自省嘅一部分嚟噶。我不如我话我同啲同事话，不如搞下劳工啊，搞下啲基层团体嗰啲，例如新界东北嗰啲抗争，因为嗰啲唔系一啲重点嘅政治人物，而呢啲嘅交流先至有实际嘅作用嘅。即系你谂下，陈浩天嗰次去到台湾，哇，俾嗰啲咁样嘅唔知乜鬼，台湾统一嗰啲组织系咁揼佢，我都话我见到都我见犹怜。你见到阿罗冠聪嗰次出席呢一个嘅时代论坛嗰个记者招待会，哇，喺台湾又好，翻到香港又好，系咁俾人揼。直情系真揼啊！即系扯衫嗰种揼啊！喂，我话我哋似乎要即系如果从自省嘅角度，喺成个运动策略唔系原则嘅问题，原则就去边度都得，讲乜都得，呢个系言论自由一部分，我表达意见自由一部分，呢啲毫无怀疑 ，undoubtedly 系啱嘅。但系个问题，你作为政治人物嘅时候，你去选择呢啲嘢嘅时候，我哋系要小心咯。即系我嘅境界就系咁啫，包括我自己在内，即系你估真系自己啊？永远都系勾一条拆一条嘅，大佬，系咪？你估老公唔喐你嘅，借喐你嚟为达到佢嘅政治目的嘅时候，喂，我就唔中一下计，大佬。 唔系，你而家已经中个老公计啦。你谂翻转头以前，喂，我哋讲紧香港嘅民主运动，就系要连结台湾以至到世界各地嘅民主运动嘅组织一齐走去合作噶嘛。但问题而家当你就做呢一个自省，然后有呢个选择嘅时候。 你錯到彎，喂， 繼續。 要連結人哋民主嘅時候，可唔可以唔講國家定位啊，大佬？得唔得㗎？即係正如我答戴耀廷嗰個講法，一到三停咗，得唔得啊？ 喂，咁呢個係時勢嘅問題嚟㗎，你講到尾呢、這個， 你知唔知何俊仁？有一次我哋去用我哋擺正牌頭，都係華人民主書院搞嘅台港嘅研討會，佢睇睇个 agenda， 仲有个咩宣言？佢话你攞份宣言俾我望一望。嗱，我冇睇过噶。佢睇完之后，喂，唔掂我肚，可唔可以改嗰个 topic 佢啊？佢话要台湾中国人民独立同埋台湾独立同埋自决、啊，系咩？我话唔知道，我望一望先咁样。咁跟住我先同啲同事，喂，第日都改改佢、啊，大佬唔掂我呢份嘢咁样。要连结。港台嘅民主嘅话，系可以唔讲国家定位嘅问题噶嘛？咁你系咪次次佢都讲国家定位问题啊？香港要独立，台湾要独立咩？戆居到爆啊！大佬真系，你明俾人答嘅时候，系 divert 咗个 attention 同埋你想达到嘅目的同埋议题嘅时候，点解你仲要讲咧？ 哦，即系你首先啦，你要知道咧。 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我嘅谂法系乜嘢。喂，我去过无数次呢啲台港嘅交流同埋论坛，甚至乎我哋成立华民主书院嗰阵时候咧，都辩论过呢个议题。 大家係暫時將呢個問題擺開咗佢先。 即係你要知道嗰個問題係敏感，嗰、那個係 G 點嚟嘅，係咪？你一講咧，佢就好 high 噶啦，係嘛？咁然之後發曬癲噶啦，就咁所以咧，即係你 我原本想達到個目的，我都達到唔到，就係台港交流。喂，下次台灣人都唔敢請你去啦，咁樣突發，係嘛？佢都唔好意思啦。請完你去之後，你翻嚟俾人咁樣突發，我冇事喎，我喺台灣喎，大佬。 Okay. 喂，台灣都可能有事，就話你連結香港人嚟 topple 我。topple 都唔緊要，因為老共唔會話結束專政係錯㗎，老共唔會話我哋建立邁向一個民主嘅中國係錯㗎，佢一定係借打你民族呢一樣嘢。 我知道我知道，即係 國家定位呢樣嘢。 土伯，你講咗好多嗰個政治現實嘅問題，咁 唔係政治現實，係策略。 嗯， 唔係現實， 策略都係面對現實嘅， 係個策略上，我哋究竟點樣將我哋嘅原則係？充分地彰顯到， 唔係分主次啊！講到尾，你講嗰樣嘢係， 所以我答佢，我答得好正常噶。 嗯， 佢星期三到出事啊嘛，我哋見到啊嘛。 嗯， 嗰晚我哋燒嘢添。 好早嚇。 星期五我答佢嘅神秘功啊，咁勁啊嘛。 嗯， 我哋講，我哋搞咗一到三先講啦。你唔好講埋陸飛去宇宙，屌真係我真係想加埋落去嘅大佬。 咁你如果做學術嘅話，咁其實你係有啲前瞻嘅 vision 嘅喎，其實係。 你覺得佢係做緊學術咩？ 唔係啊，咁佢自己都係以學術去講嘅啫嘛。 佢任何即使係講緊佔中嗰個籌備，你佢都係講緊咩參與式民主，全部都係個社會實驗嚟噶嘛。佢係當係，佢真係冇咩 Kingmaker 嗰個諗法嘅。 即 係 你話 睇翻轉頭， 你嗱一個 scientist， 同時咧佢自己可以做 主觀上嚟嘅同客觀效果，你覺得係冇分別嘅。有分別嘅，定係還是 好啦，咁去理解啦。即係有好多學者咧，就真係。喺嗰個象牙塔裏面呢就自說自話嘅啫，佢比好多 social scientists 唔同嗰樣嘢呢，佢會自己落手落腳做埋一個社會實驗。呢個我諗即係我只能夠理解呢樣係佢想佢所做嘅嘢啦。咁當然你話喺交流嘅過程中呢，你係會被即係中共去 interpret 為一個政治嘅行動、政治嘅動員。所以其實你咁講，你嗰個 social experiment 同埋你自己個政治行為呢，喺老共眼中係分唔開嘅，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好容易係 mess up 咗嘅，其實係會俾佢搞到一團糟嘅。所以你最後尾你所講嘅樣嘢就係話達唔到你自己原本嗰個目的嘛，係咪 ？Social experiment 同即係政治行動者，你幫佢 interpret 嘅啫。當日如果佢唔係搞佔中，即係呢個台灣嘅咩話反共救國團。就唔會請佢去即係做學術交流啦，應該係東吳大學啊，或者係即係國立台灣大學請㗎啦，係咪？即係真係好學術嘅討論啦。 嗯， 你而家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請你去嘅啫，你都知道係用呢個身份啦，佔中發起人啦，係咪？你都知道你係雷動計劃同埋呢個風雲計劃嘅、即係話事人啦，能夠呼風喚雨㗎啦，大哥，啱唔啱啊？唔係我嘅所謂嘅自省係在於你知道你自己係咩身份、咩角色同埋定位，你已經唔係再一個學者咁簡單，又唔係人哋 interpret 你嘅問題，而你自己都已經感覺到自己唔係啦，係嘛？咁我本來我唔想講咁長，我其實佢想講幾句講完嘅，就即係將個重點其實應該係放翻俾老共噶嘛，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反擊噶嘛，係嘛？不過你哋兩個都認為 Jill 講咩唔撚得啫，係咪啊？講乜都得噶啦咁樣，哇！咁我唔係噃。你是政治人物，你真的要小心的、哦、你有政治智慧的、哦、我没有的、哦、你应该有的、啊、大佬，因为你能够呼风唤雨的、哦、扯支旗就全部大家去的、哦、是不是？既然过了那个礼拜这么多人帮你 defend 了，那我无谓即是摄那个位啦，我不是为了市场定位，而是我在于我们自己作为泛民主派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讲的时候，那就跟我讲啦，我是做丑人的，喂，下次不要这么搞、哦，你自己又出事，個運動又出事，喂，你諗下幾大喎？我睇完李儀嗰篇文之後，我發覺今次我好多觀點都同意喎。 嗯， 民主黨又好，公民黨又好，專業議政又好，全部發個聲明嚟撐佢咧，都加句嘢落去佢啲聲明。 我唔贊成咁多， 不過我睇完之後， 即係戴翻頂頭盔先嚇， 畫蛇添足全部中曬老共計。 嗯， 老共就是想逼你埋去呢个位， 啊， 要你自己掌嘴咯，吓、啊，即系 自己刮自己一巴。因为点解啲人确实咧，好似伏尔泰咁讲咧，就话我好，即系好难区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嘅自由，但系虽然我唔系好同意你嘅内容噶嘛，你记唔记得呢句说话？我系唔系好同意你嘅观点啊？不过我捍卫你即系表达意见嘅自由啦，所以全部咧，所有发呢啲声明嘅人都自我表态。嗱，我覺得呢下嘢先至最遺憾，亦都係我哋亦都需要自省嘅第二點。無端端嘅喎，個個喺度 point number one 影寫喎，本黨不贊同呢個台灣獨立咁喎，大佬，唔係香港獨立咁喎，大佬。 唔係翻落嚟，你嗰種自省，咪即係你嗰種自省咯。戴耀廷係唔知道自己背負緊啲乜嘢，佢哋知啊。 喂，你真係幾大鑊一件事，係咪啊？喂，跟住啲人再夾佢。喂，討論同鼓吹嘅時候幾難區分喎。如果喺法律上面，即係你要用立23條之後跟住告我啊，咩叫討論咩叫鼓吹啊，大哥？討論完有呢個 possibility 係咪叫鼓吹緊啊，大佬？有呢個選項咪叫鼓吹緊啊？大禍在於今次老共睇住你個位去食嘅時候咧，係食得好型。你所有政黨咧，自覺不自覺地咧，都墮咗入去佢呢一個嘅框架裏面。原本冇呢样嘢嘅时候，我哋都唔需要乱咁，即系唔需要表态。点解一定要逼人表态啫？系咪？我就可以表态啫，我都唔系咁重要，你都唔会拣嚟打我。但系其他人焗住表态，我睇佢边声明都觉得奇怪嘅，身痕咁，大佬无端个个加句落去，大佬系咪？好似自我设限咁，包括戴耀廷自己都系啊，佢喺 Facebook 里边写几镬噶。话自己唔赞成港独噶，跟住嘅客观效果就系制造所谓港独呢一个嘅议题，系变成一个禁忌，讨论都唔俾讨论，因为今次你犯咗个咁严重嘅政治嘅路线上嘅错误，或者策略上嘅错误嘅问题。原本大家其他人讲嘅时候冇问题嘅，而家就变咗禁忌啦。 即系你觉得呢啲主流民主派咧，就唔应该出一个补充声明去同 要出声明，但系要捍卫佢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唔需要屎忽痕，难听啲讲。 唔需要话我唔撑港独噶咁样样， 多余啊！即系做乜啫？ 其实你自己以前都讲过啦，使乜再重申呢啲嘢？ 唔系啊， 你睇翻我嘅纲领啦。 系啊， 喂，你谂下嗱，而家你推算出嚟就系咧，只有一个赢家，就系老共。赢晒啊！赢晒我哋所有人啊，冚家场啊！我 observe 咗呢个礼拜啊，由呢个肚屙开始啊，点解即系匿咗屋企啊？ 个个腾晒鸡啊嘛， 个个腾晒啊！喂，真系喂，搵人出嚟动之奇喎、啊！真系如果咁讲就系、是、动之奇讲港独、啊，讲自决、啊，同老栋顶下、啊、大佬。 陈浩天都接埋咗啦，算啦。 所以你諗到我成個嗰個 logic 係點樣跳落去？嗰、那個客觀效果咧係幾咁嚴峻？嗱，今日佢真係可以講呢、DQ 就係因為基於你哋講自決嗰啲嘢，嗰日就講埋呢一個嘅結束一黨專政，再講埋港獨。喂，大佬，嗰條我哋嗰條紅線啊，即係老共畫俾我條紅線係越踩越過。如果我哋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从一个自省嘅角度考虑嘅时候，喺呢啲问题上面唔需要讲就唔好讲啦，讲嚟系冇意义噶嘛。我再翻去我头先嘅观点啦，达到头三样先讲。不过老共而家估到我哋嘅计谋啦，你讲头三样都可能唔掂啊！屌，明知你准备第四第五啊！屌，咁咪即系越踩越埋啊！冚家祥。 而家有新招出㗎啦，咁我哋今日见到啊，即係呢个中联办主任啊黄志文呢就讲一段即係非常之震惊令人震惊嘅说话，咁我哋转头返嚟讲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